不是什麼因為他們對這個概念那個疫症是很猛的警覺意識很低的問題就是說你香港人的命矜貴死死香港人不會死我每天買雞 我買幾十年雞我每天吹雞老虎都打得兩隻那些香港人那幫人有大驚小怪只是害香港人的H7N9 請來講大公共衛生實驗科學的朱華臣助理教授朱博士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有些事想請教現在特區政府對於在深圳有兩個街市找到環境樣本的H7N9 或者再遠一點的地方特區政府高永文就說不需要暫時沒有這個需要這樣做你可不可以說一下怎樣停了深圳的雞其實是可不可以杜絕到這個病毒在香港流傳呢 我覺得要預防這個病毒最重要是一定要加強金控的就是我們這個流感的調查一定要做得更加intensive一點就是要做多一點在過去這一個月之內我們其實都在大陸有幾十個城市都做了這個調查我們就見到絕大部份的城市和街市他們都是的確是乾淨的但是浙江肇慶、嘉慶這兩個真的有病人的城市以及周邊大概有兩三個城市我們是有檢查到真的有攜帶著這些H7N9病毒的雞隻所以最重要是大家盡量 少些去接觸這些活雞我相信根據我們的結果大部份的街市大部份的城市他們都是乾淨的不需要怕到所有的街市都不敢吃但是我們政府一定要加強這個檢疫就是一定要做好這個調查但是現在我們停了深圳的雞來譬如廣州的雞沒有停你贊不贊成這個做法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要對這些廣州和其他城市的街都要做好這個檢查如果一旦發覺有陽性的真的有positive的就不要讓他來了是的就絕對要禁止的就不要讓他來現在但是我們只是查譬如說在調查就在深圳做了就發現有陽性的環境樣本 但是在廣州又好像沒有詳細做不像你剛才說的在浙江在活禽市場都做其實那個做法是不是不夠徹底呢你覺得 是這樣的我們幾個月之前在廣州都是廣州CDC他們的幫助之下都有做了一些調查廣州都有的當時都有做但是跟著我們這幾個月我們自己沒有跟著做但是我知道他們CDC都有跟著做的但是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更加多一些intensive一點是的好了朱博士我想請英漢 我想問你,問題是袁國勇教授何柏良都堅持認為應該用血清測試但現在中方那邊,即是深圳那邊內地那些反對 如果你不用一個很準確的血清測試你進來的雞所謂檢疫怎樣加強法最多都是將那個尺寸加大但都不是可靠的方法這個就不如預期是這樣我們就只可以禁了雞進來 我想搞清楚朱博士其實現在的檢疫是不是都有做血清檢疫但就不是測H7 是測H5 是這樣的，其實我會比較贊成去做PCR 就是做分子調查 還有做virus culture 就是去真的種一隻virus出來 這兩種是最最reliable 最最可靠的，但現在有沒有做呢？現在有沒有呢？有啦，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不是，我在口岸，我只在口岸。 我想著口岸那裡他們會做兩件事， PCR他們包括CDC 他們這個PCR detection 都有做的。 另外一個他們都會將這些要過來香港的街 他們要隔離一段時間才放他們進來的。 好像我們通常是幾種方法都會做。即是你的意見，你就不贊成或者不認同兩位大教授說要做血清測試？ 血清都要做的，你剛才說不用，血清不是說不用，血清是這樣，血清可以告訴你過去他曾經感染過，但是血清是不可以告訴你，他是不是現在剛剛帶著。 我現在想問你一件事，你剛才那兩種是比血清更加徹底地去調查，你是不是，現在我們有沒有做血清在口岸？ 兩種都要做的，要做就有，要和有沒有兩件事，你有沒有呢？有沒有呢？口岸那邊他們做什麼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知道他們有做一些檢查，但是到底是用哪一種方法去做？是什麼都沒有做，用口岸，他們會抽血，但他是驗H7，好像不是驗H7，是驗H5，如果我理解沒錯。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做H7，我會建議口岸和政府一定要加入這H7這個檢查的方法，如果不是就走漏，如果這樣說就不準確了，因為我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做了什麼。我不是叫你說，如果不做就不穩陣了，對了，說完了，麻煩你再問多一個問題。 H7的大病毒的雞，據我了解未必會發病。H5如果一染到就好像感冒一樣流口水，可能會死。但H7仍然是精神奕奕的，換句話來說，就看樣子，譬如我看到很多新聞說我們的雞場沒事，沒有雞死。 沒有雞死是否就等於安全呢？其實是有疑問的，這個一定不是，這隻H7它的確是這樣，感染了之後雞隻它看上去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比較快一點又是比較敏感一點的方法才去檢測它們， 即是你是主張即使那些雞場沒有雞死或者病毒，你都要覺得要全面做普查， 然後才確保H7有沒有染，是嗎？是的，好，謝謝。我也想問一個問題，不好意思，就是在內地他們有些病者感染了H7病毒的病者，他們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超過50%，但為什麼我們在香港的感染者死亡率似乎比較低，是有些什麼因素導致兩地的分別呢？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及时去求医，及时找医生治疗。好像在越南，我们知道最初开始有 H5N1的时候， 因为医生又不知道怎样去医治，病人也不知道一开始就要快点去找医生或者找药来吃，所以那时候他的死亡率很高， 有60%到70%那么高。 但是到了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 H5N1很厉害， 一定要快點去醫治，所以他們一開始有症狀立刻就去找醫生，醫生都多了經驗，他們知道怎樣去醫治，所以到了現在H5N1的死亡率在越南都是只有20%。所以好像H7N9都是這樣，一開始因為大家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死亡率就覺得好像高一點，但是現在尤其是香港，我們醫生有比較重視，醫療條件也好，所以他們如果及時去 找醫生當然是可以控制得比較好。好，多謝你朱博士，我們談到這裡，朱華臣，港大公共衛生實驗科學的助理教授。現在的做法很明顯，血清測試那裡，今天高永文說我都贊成可以檢查這件事。 究竟什麼時候才做呢其實一句說完他就怕內地的雞場反對如果驗到又就死了有沒有病啊雞根本是一說什麼都假的現在要立即停止內地活雞輸港立即封關不能談的了現在問題是你信不信一個大陸現在問題是我們有個信心危機我不是說一定是但我們香港人沒有信心 你封了深圳不讓雞來那些雞不懂得在深圳走去東莞不懂的有人帶他的不是啦他不懂走的真的有人帶他高永文就會告訴你雞不懂得走車去的你幫高永文都搏了車去的你問大班問高永文高永文是大班他不懂自己你雞自己不會走去深圳由深圳走東莞的你說什麼啊你吳志森就回答一口 雞不懂走不過有人懂車對不對這個問題我們信不過還有那些雞所謂註冊雞場的雞是不是真的自己養的呢還有一件事我問你在大陸錢作怪譬如賣一隻雞是十元斤的香港的檔舉個例子齊頭數十元現在你不讓它運下來它血本無歸它五元 賣給東莞的雞場通過東莞就是這些等於買紙而已以前我們的金山丁買紙去美國現在的雞可以買紙去東莞你要說一百五十年前的事都不是的幾十年前的買紙澳洲都有所以為什麼有些叫做Coxon有些叫做Warfack就是買紙那你的活雞去不會走 人會走的你哪裏在大陸老實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家都很清楚要賺錢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都理解的天啊大哥天啊不如我不用你什麼人都不用錢的你可以不找數都可以走得的在大陸你付了錢才幫你醫治如果你很窮真的不用錢你搞錯了大陸是這樣的一入醫院懷疑你沒有錢就不醫你用手扣扣著床先等你醒了就靠你的荷包 看有沒有錢你沒有聽過這個故事不是說已經很仁慈了你說的已經很好了起碼他醫你不過用手扣扣著你但問題就是你沒有錢根本不醫你用手扣扣著你是怎樣你可以不給錢命有我爸爸曾經在大陸醫院住過醫院門口有很多人求醫是入都入不了的 大班說得很對一句說話就是信不過現在問題就是你信不過現在人命關天我最慶的高永文他說不確定的源頭你不確定的源頭就不用你了很簡單高永文很容易他不敢跟我說話現在你的人就說那兩個街市其中一個街市很接近印尼傭工 在大陸的居所即是老闆的寓所但現在高永文和深圳統一口徑沒有確定是那個源頭這樣對我就會問你當是高永文不是我也不用理會高永文沒有確定沒有有證據顯示 兩人病發高醫生說話你給點和善一點沒有證據顯示你可不可以和善一點高永文是八十分民望叫高民望你要哄好像哄一些師奶那樣的聲音你學陳志雲行不行就沒有證據顯示都是不夠誠意都要有誠意一點你經常站面我歌病我要入戲你不像高永文還是像太后你繼續自己說你再試多一次 現在暫時是沒有證據顯示他有兩分在肉緊這兩個人發病這兩個病人有些好像晦氣一樣還要好像人很蠢不明白什麼是跟龍崗區檢驗出來的陽性樣本有直接關係你似太后你比我學高永文你自己來吧大班不如你做了成一碳人我熟高永文你來我都比他哄過一個人哄過就什麼都認識現在深圳根本就未曾確定 根本就不是確定好像哭口的我學不到的要一腔眼淚不是一腔眼疾所以整個眼紅紅水汪汪情脈脈望著淚記者就糟糕了你哭一些女記者高醫生我現在輪到我了我就控制惡殺了好了你說了再問多你一次是不是現在不確定現在香港確診了那兩個 感染了H7N9的病人源頭不在深圳是不是沒有不能確定跟深圳龍崗有關是不是高醫生對了你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就是香港有了你現在要宣布香港是疫浮在香港爆發了高醫生說完了你還在那裡烏烏烏烏做什麼然後哭哭完之後去投訴投訴封咪 但現在不能封得了應該叫D100去封他自己就不能封得我然後哭然後去另一個電台哭就說大班今早激親他所以高慶文不打電話上來好像來我那裡哭就是咯還有沒有你公仔賣的那些老母西賣的有沒有沒有啦我想訂過給他你訂咯大哥你現在有個問題我不理你深圳哪個源頭大家都知道源頭在內地吳志森說得對既然不知道源頭在哪裡封了你已經聚焦了標靶了中了是那兩個街市我就同意你封深圳我都不同意的因為雞會走的因為大陸不會找車車的他會趕雞走的 當然不會趕鴨雞都可以趕好笑因為現在沒有錢還要找車載鴨就趕雞飛狗走有沒有聽過所以問題就是要封骨沒錯回來再談D100講真話We promote justice Holy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D100 還聲於民 聖誕一點,快樂一點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所以我們會繼續停止在深圳地區供港活雞的安排大家都不吃活雞我們暫時不要賣活雞幾個月到過了這個公危時期才再慢慢談如果真的有危險的情況你可以報警或者找救傷車等等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大斌你知不知為何他在口岸驗血清驗H7是不驗的只是驗H5不是有一個說法為何不讓他驗才行驗到直接其實H7我剛才說過 朱博士都同意這個說法朱博士都同意這個說法就是說你染了H7N9是沒有雞感冒的跡象換句話來說每隻雞都有的沒有抗體因為已經有抗體那隻雞有沒有機會傳染給人呢那些病毒是有的還有一件事現在美國已經證實了這隻H7N9很毒的 因為它對藥性有抗體傳統醫療的禽流感、禽流感全部不行未必行如果不行的時候第一就會人傳人第二就會死人香港多慘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要捏就是你說不禁來 你運進來的雞安不安全你可不可以確保它安全現在在口岸的逢十抽一還是逢二十抽一你問過他問下午口告訴你沒有人可以保證不可以保證你又說你不反對驗血清就驗不是現在驗不驗血清不是大陸話事是來到香港才驗的 馬上做快速測試在口岸逗留一段期間沒事了車雞才能過來那就驗就出來了不難的現在問題就是因為第一這個政府民粹政府再加上馬首是瞻望著向北漢不敢得罪大陸跟大陸那些 他都可以說他日日吃雞他都不想殺雞最終都殺了百多萬隻雞血流成河很可憐的其實很慘的很不人道的是業來的所以當年有打齋又有超度但今時今日當我們香港人記憶猶新試過十年前沙士那種仇雲慘暴在香港沒有人會夠膽出聲的誰人夠膽會罵你高永文好殺雞除了大陸人之外 他做的一班香港人我就要譴責這班香港人還手上大陸買雞不是你死你的事我都不想說過去死去的時代他累了家裡鄰舍接著家裡鄰舍累了全香港人他的做法就是這樣的他的做法就不是買活雞下來他劏了之後殺都殺他那個月台很簡單的政府如果高永文這件事不會得罪人高永文那麼嚴正執法禁止所有我不管你什麼雞如果沒有牌的就總之個人油就不准帶雞回來 就是奶粉也可以有什麼不行其實說得很對因為我那天去晏午吃飯跟朋友見到旁邊有一台的師奶他們互相交換情報是怎樣帶雞回來聽得我覺得很害怕真的很想走過去不過當然沒有那你走過去問你有沒有聽大班話會死人的我真的覺得你說得很對無論什麼所謂家禽是不准帶進來他們就說是六一六其實當然不是六熟他們又說六熟了不好吃的 其實是六一六的一個熱水就過來主要為什麼要六一六呢原因就是要來過關的因為生的他不讓你帶過來生肉生雞都不行那你六一六之後就告訴海關熟的其實最好去海關怎樣呢熟的你先吃完就坐在那裡就即食 豬肉也吃雞肉也吃其實可不可以禁絕不讓肉吃其實很多國家都是禁止不讓肉帶進來或者在這個非常時期什麼都可以禁現在高永文可以這麼奶粉有什麼不可以禁現在問題就是看看你的利益是放在哪裡是市民的利益先還是大陸的雞籠的利益先帶過來都可以不過要在胃裡面 OK,你翻嚟食得反錯呢,你呢,搞返出去再食,呢個係你,你爸爸,其實如果任何人喺大陸食過雞,你可以隔離,先唔會翻入嚟。咁難啲,咁難啲。點解唔得?點樣嚴啊?我問你囉。哦。問啊。好囉。然後擘大個口問下有冇雞味啊,你真係大班你唔打,咁你唔要問。冇可能咁樣,咁但係咪自己食曬佢囉。過關之前食曬佢,好似 你帶走回來也是的不然超了鴨了超了鴨要打碎了我馬上喝整支布蘭迪放進去如果你帶月餅有蛋黃的月餅去澳洲你要不就扔了它要不就吃了它但吃完之後要隔離都是要隔離因為你吃了之後分分鐘領了東西吃生雞不是它應該是熟的理論上不是你錄一錄進去 不熟的,他真的就這樣錄,是過關的 看起來像熟雞那叫吃了食完之後就叫價了但我覺得大班你說得很對就是要譴責為什麼這樣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仍然是我覺得那個文明的程度不是很足夠因為好像你這樣說不只是自己的問題有可能會傳染第二人我覺得不是譴責那麼簡單我覺得是嚴厲執法的需要即是說如果你這件事覺得是危險的而且也有很多人是整天過關那些就是香港人來的 我都不知道這班人不吃雞會死的全部不吃雞一天可能會癱瘓在地上出不了街我不明白因為人窮又是錢作怪香港有些地產霸權令到百物騰貴一般人買不起肉食你都不知道有些人不知肉味所以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那些人就上去翻深圳不用水腳的 回到上面大又可以帶祖祖水行很多水腳的東西很便宜對不起你真的不知民間疾苦便宜過來中環我是外界賣菜的你不知民間疾苦你不會擔心車錢他來中環比上深圳還有你知不知我最近知道有個朋友告訴我還有一個人告訴我我告訴你交通費因為我不是叫你中環賣菜你知不知道你如果六十五歲<笑> 你入大陸坐地鐵不用錢香港兩元全線免費不論給兩元雞兩元雞就賣雞賣雞省幾十元你回來的孫子吃還有一件事不要吃不看以後都是錢作怪對不起我不同意我覺得真的很不合理對不起我不同意 第一時間他們的時間成本低退休覺得很遠去買一件東西比較便宜一點覺得很大但是他不只是害人大班說不只是害己害人害自己家人我們同情這些人我們需要教育他們老實說有錢人不會去大陸買雞我們要同情這件事 你要解釋給他聽危機在哪裏如果他連危機在哪裏都不知道有人就會告訴你飯都沒得吃了心哥死就死了死也有雞吃了才說整個邏輯反過來飯都沒得吃就死了算了死很多方法還有很多人覺得博得過有多好還有你高永文很有信心高永文80文望 那些人就是有受豬權威高永文都說不怕我為什麼怕高永文將來如果有社區爆發有這些人真的領了東西因為信他他就業除身了他不知道他做官有一個公權的人有一個專業人士我不知道讀醫的時候做不記得他宣誓人家相信你就是因為你是醫生你試試找巴高頭講看看有沒有人相信他 你找人黑劫說看有沒有人相信他你找一見發財出來說看有沒有人相信他行出來也不行你試試找一見發財出來說話誰人相信一見發財搞什麼中電廣燈的管制一撇屎我們待會詳細說再說多次這件事問題就是你聽聽何伯良怎麼說你聽聽高永文怎麼說好啊對雞是沒事 但對人的殺傷力現時觀察到是很大所以你純粹好像以往的模式就看看雞到底有沒有疫症有沒有爆發有沒有雞死來決定它不會禁雞這個是沒有辦法可以針對到H7N9傳人的特性高危這幾個月我都希望市民可以支持政府的做法大家都不吃活雞我們暫時不要賣活雞幾個月到過了這個公危時期才再慢慢談 今次在兩個市場的環境樣本是檢驗到但是因為暫時我們都未能夠證實這兩個是不是就是我們那兩個香港的病例感染的源頭所以我認為暫時的情況是維持不變的所以我們是會繼續停止在深圳地區供港活雞的安排 何伯良說得很清楚,這也是大家可能不太掌握,我要再重申一次我的理解,也是何伯良剛才說的 H7N9這個病毒和H5N1是很不同的，H5N1如果雞感染到就好像人類患上感冒那樣，是嚴重的感冒，甚至會令到成鬥雞會死的，不只是流鼻涕那麼簡單，所以那個機場發現有成批雞死，就知道發雞瘟了，就知道會染到H5N1了，就知道要燒毀方圓不知多少公里，即是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的雞，但H7N9呢，你染了病毒這些雞 是不會發病的，表面看上來它是沒有病，實質它是帶病毒，帶了病毒如果人類去接觸它是有機會傳染給人的，現在整個H7N9的危機就在這裡，你是沒有任何防備的措施的，H5N1是有的，因為雞死了，你看到H7N9是沒有任何防備的措施的，所以何柏良講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就是說 當你沒有任何防備的措施，不知道那個農場的雞染了病，人繼續去處理它，去買雞肉湯的肉食的話，傳給人的機會就很大，為什麼不幾個月禁止雞來活雞，令到那個病毒清了，斷了那個cycle，然後我們就會安全繼續吃雞呢？其實邏輯就是這樣，但是高永文呢， 和深圳疾控中心的負責人的說法是一樣的，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兩宗病毒的患者 H7N9的患者 是跟深圳龍崗的街市有直接關係，這個說法，這個說法是沒有意義的。什麼叫有證據顯示，什麼叫沒有證據顯示呢？除非你拿個基因圖譜讀出來，在那裡找那些街市找到的 基因圖譜H7N9跟那些人的基因圖譜一模一樣，其實都沒有意思的，找到又如何呢？找到沒有意思，你知道它是來自雞的，那就是應該禁了那些雞來，就是這麼簡單。還有不單止是要深圳那些雞，禁了，我想何柏林說的是活雞，總之不死到臨頭，它就永遠都不會面對這件事。當年沙士也是這樣， 今時今日也是這樣，當年你記得了，死人都不肯，說社區爆發，在社區爆發，什麼都不肯做，學校也不肯停課，你記不記得什麼都不肯做，這個政府就什麼都不肯做，總之死得人少就什麼都不做，到死得人多的時候就手提腳震，就哭，懂得做什麼，除了哭之外， 浪費時間了，總之自求多福，我們提醒我們聽眾自己注意個人健康衛生和自己住的地方和左鄰右里，大家真的要有公德心，保持環境清潔，空氣流通，再穿多件衣服，就來冬了，一氣溫一熱凍，雞就發雞瘟了。 不過現在的雞瘟H7N9最糟糕，雞瘟染了這些病毒之後，它不會發出來，很精神地走來，接著你就領東西，所以你訪問街市，訪問農場，那些人就說沒有，我們的雞很精神，我們沒有雞瘟，接著叫你看看雞多精神，這個邏輯錯了。 我來自農村的，我由小到大養雞，我就知道雞發雞瘟，雞就恰眼瞓，黑眼瞓就你不劏它，它就死了，還精靈過那個電台那個叫做什麼頭條新聞那個什麼太后，還精靈過去，還未死啊，還未死啊，要劏劏了你那個太監，還燒毫子啊，燒毫子啊，那個就成黑眼瞓，但剛才朱教授說過，如果你有任何這些症狀，你要盡快醫治，沒得醫啊，現在最慘沒得醫啊，現在美國染了H7N9是沒得醫的抗藥性狂， 強啊，過去我們這些流感的藥全部用在H7N9都沒有效，很容易因為這樣就會在社區爆發。因為這樣就死得人少了，我想提一提大家，接下來的天氣是變化很大的，明天還是有17至21度，到星期六星期日就一路跌下去，星期日就去到14至17度，星期一就12度而已。 星期二都是12度到星期三跌到11度星期四都是11度我暫時看到天文台的七日天氣預報就是說下星期一開始天氣的溫度就會驟降除了我們叫冷親什麼叫冷親呢因為冷可能抵抗力就會弱了容易感染到病毒與此同時絕7N9 就是袁國勇教授談過他就說現在大班不用怕就快熱了剛才我很害怕那時候說就快熱就很快斷了就快熱你記得了那時候天熱之前不是在天熱之前在對聯居對聯居好了大班不用怕因為就是天熱了天熱就沒有這些沒有這些感冒的好了到了天氣冷的時候就高峰期了入秋的時候現在不是了 接著他說如果只要香港有一個確診的個案我都不厭其煩再說一次 袁國勇現在不敢說因為被人禁口 等於當日這個689叫曾俊華收聲你想想高永文叫袁國勇收聲有什麼意義所以何伯良都不敢打電話去電台他只不過一說就當公眾說袁國勇他不讓他說 是神主派香港大學祠堂來的權威來的沙士英雄來的他現在不准他說但當日他說的事是事實他就說如果有一個確診的個案我們要立即禁止所有活雞鼠國停止售賣活雞斬釘絕跡我覺得袁國勇就不對了作為一個學者你又不要說我應該要堅持你又我幫他說就行了 你不知道上個星期回來了嗎前個星期回來了嗎李慧卿發會說什麼叫海關告海天堂歸零告白癡你袁國勇不怕你又找人告他雞反告他說亂說內地的農場告他很糟糕現在沒有的學者變成這樣的死亡起碼他有說過 他亦都不肯走出來起碼他做了一件事他不會站出來幫你高永文說不用怕難道你背書他不肯這件事難能可貴今時今日的政治氣候說真話很痛苦你這麼容易說真話嗎說真話就預了被人罵所以大家要顧著命仔了 6點鐘離開直播室交給你兩個我想問沈哥你昨天看完梁振英無端端造假你有什麼看法我告訴你我看完那張照片是造假的他造假就我沒有意外的但是假得離譜但是穿崩我覺得他幫人低手造假起碼做得嚴肅一點你明白嗎你穿崩就低手第一我告訴你那個不是辦公室 你一看就知道我們每個人辦公室當然有些personal touch 白癡啦第二件事那張桌子什麼都沒有後面又沒有背景什麼都沒有你想想特首辦公室沒有窗的那個螢幕是黑色的沒有窗的還有黑色擺錯不要緊我經常都調轉因為我不用螢幕我想他不是那個船不是那個船那個是移足流程那張那麼新聞紙不開電腦也無所謂我拍攝我有些機密 刪了電腦又不可以說是假的但最肉酸的就是那一路沒有西在哪裡買回來的那天扔他的昨天金英上來可能那隻是充公了那隻那隻是你的當然特首要找一隻那就是那個是裝物來的證據來的證物問題就是買的我現在說他你買不到那他去哪裡買呢請問 買水貨可以告訴你哪裡有水貨賣呢請問他可以說很多東西但其實哪裡都知道買你說你找個夥計借來做道具你說邱騰華借我的你不要說買你不要騙人第二件事你做送給女兒多昂貴 你擺在桌面粗口鞋陰的東西送給女兒即是你調的東西在女兒不過他有權這樣做文厚林七娘他絕對有權這樣做他不單止文厚他做都可以那就是噁心了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噁心了問題就是這個就是當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不是那個呢 當然是那個反光智能想到這些屎的招數一定是他教的新人事新作風不是玩新玩意我懷疑這個人是不是但不是立刻黑屋無間道來的這樣害他你不像你明白嗎太噁心了劇本寫得不好拍得不好還有你拿著那張紙 那張環保紙證明那張房子不是他的還說環保紙在那裡不是你看看我的照片最愚蠢是什麼呢最愚蠢是拿著那本簿拿著那支筆抄什麼他拿著那張紙我告訴特首的桌面我講幾件事給你聽第一張不是那張桌來的第一張桌看上去第一不是那張桌第二件事呢為什麼不是那張桌第一特首的桌面完全沒有個人東西 第二樣一筆都不多一支還有只有一個電話特首桌面有很多個電話有紅色電話的有沒有紅色不知道有很多個電話紅色即是保密電話電腦都不止一個後面牆是白的窗戶在哪裡或者在左邊或者右邊你明明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特首的辦公室這個叫做這麼昂貴 沒東西就把不要的傢伙放進去很難受還有一個衰樣你看看後面那張你拿著十月份一定不會是拿著舊東西來看的十月份那份東西來看那就這樣看我懷疑那張環保紙來的即是隨便自己拿出來然後就寫了叫他讀他沒有讀也沒有什麼六點鐘等你慢慢說總之是做假做假做假好之後回來再說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談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還聲於民。 超重、過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複複，來來回回，為咗減肥，我哋走咗幾多冤枉路呢？ 殺心衝動。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10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所以我们是会继续停止在深圳地区供港活鸡的安排大家都不吃活鸡我们暂时不要卖活鸡几个月到过了这个供危时期才再慢慢谈如果真的这个有危险的情况你又可以报警或者是找救伤车等等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程思华警方和学校都在调查整件事的发生所以我都会希望尽快了解实际发展的情况至于在学校的指引或者教育局的指引里面其实我们整体来说我们都有提到 如果真的有危險的情況,你可以報警,或者找救傷車等等 都要交回給這個學校裏面當時發生個別情況時當時的處理情況。 好了，剛才說的位置叫做吳克儉，大家知道，就說這個基真小學 日前有關於一個10歲的小五小朋友在高柱墮下， 校方一直堅持的說法是覺得他不舒服， 根據既定程序先打電話去聖約翰救傷隊，於是聖約翰救傷隊那邊發現有些問題，然後才去報警，好像都延誤了一段時間，結果報警之後，警車和救護車和聖約翰救傷隊的救護車一起來到，現在爭論的焦點就是學校為什麼 不將這件事第一時間打電話去999報警呢，很多人懷疑因為學校不想所謂搞大件事，怕驚動到記者，變成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就很可惜這個小朋友跌下來之後就傷重不治，沒辦法，最後都成為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反而還啟了很多疑竇，究竟學校這個所謂既定程序是什麼呢？剛才吳克儉是含糊其辭的，我覺得 整體來說如果有危險他們都應該報警或者叫救護車，不過要當時看學校的情況而定，究竟教育局給學校的指引是甚麼呢？這個時間我們找來就是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葉建源你好。葉建源你好。我不熟，我知道教育局給學校的指引好像是電話簿那麼厚的，可能有很多的，每一年都累積的。 究竟有沒有具體的指引呢？其實關於這件事，他其中一部分會講到學校裏頭有發生意外的情況是怎樣做，另外一部分涉及到如果有學生自殺又應該怎樣做，他裏頭的說法就是如果發生了這類的意外的話，一些嚴重的事故就要通知教育局，亦要去求助，譬如不同的機構，譬如警方， 或者是醫院或者其他，他就沒有說清楚是什麼情況之下必須要做哪樣東西，那個的確在指引當中就不是一個非常清晰的。 換句話來說，其實具體應該打999應該是找聖約翰救傷隊校長或者當時的老師是有他的決定的權力的，可不可以這樣說？沒錯， 可以這樣說。 即是教育局沒理由說 具體無謂地寫100個種情況你應該怎樣做，例如你覺得學校的行政應該運作應該是怎樣，具體的指引和具體的指引做些什麼，你覺得具體的操作應該是怎樣的呢？具體的操作我覺得一方面我們當然要有好的指引，指引其實我覺得應該要重新檢視的，我最近都看過一次，他裏頭涉及到的問題呢， 比起我們現在發生的其實是簡單得多，他只是說學生自殺，但其實我們現在學校裏發生很多不同類型的事故，即使你說學生自殺，你在校園裏發生，在校園外面其實的分別都很大，今次我們的悲劇就是在校園裏發生，還是小學，帶來的衝擊、創傷也大一點。 指引本身是值得我覺得去再看，但同時間正如兩位說，你不可以將指引看成為聖經，每一個步驟你都在他裏講完，我們有當時的處理的老師、校長等等，他們必須當機立斷，就看看那個情況是怎樣。在這些情況我覺得你一定是以學生那個 安危，他的健康為大前提，然後去處理，他怎樣能夠令到他第一時間最快可以得到照顧呢？我想是當事人、當時的老師或者校長，他應該首先考慮的。 葉建源，我想請教你，你認為我們單就現在我們看到的資料，你覺得今次的學校處理是否恰當呢？ 是否真的以學生的利益或健康為大前提呢？現在我們看到的資料，社會上都有很多的疑竇，為何會作出一個這樣的決定呢？我想現在的資料其實是不全的，我自己覺得還有很多細節需要知道，但是 情況是應非常之嚴重的話，我相信是第一時間報警，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合理的做法，是常識範圍的事情，可不可以這樣說？但是基真小學的校長一路強調，我記得他在記者會裡面問他，他差不多有七八次就說我是按既定程序找性的寒舊相對，我就很懷疑這個什麼既定程序是什麼意思呢？是他們以往不斷都是這樣做的，每一次都是這樣做，當然不是以往有人高處墮下，譬如受傷等等，都是這樣做，所以他認為這是既定程序來的，還是 我更加推而廣之，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其實很多學校都是這樣的，很害怕上報紙的頭版，又怕打了狗狗，記者就會來，於是先找性向救相對，如果不是那麼大陣仗的話，解決得到，件事就蓋得到。你覺得學校是不是真的這樣想的呢？其實 如果他是一個這樣的做法的話，現在來到一個這麼嚴重的情況，是不是還是適合這樣做呢？這個就是大家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就是這裏。如果你是跌傷一些比較少的損傷等等，你叫醫生去救傷隊，我相信大家都覺得是很恰當，但如果已經去到人命關天的時候，就要向警方報告，我想這個也應該是第一時間召喚這個醫院救傷車。這個比較上合乎大家的常識的做法。你就比較熟悉學校的文化，可不可以講一下學校的文化一般是不是這樣的，是蓋著東西的？如果你說是不是 驚上頭版，我想很多學校都想自己都不想的，但是我想反過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想，但是如果遇到這些情況的話，上不上頭版已經不是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葉劍源也想請問你，作為一個立法會的議員，你怎樣去跟進這件事件呢？ 我覺得我需要更加了解多件事，這段時間我都嘗試去聯絡學校，亦都跟教育局有些簡單接觸，跟學校有少少的交換到消息，有些WhatsApp的來往，但到現在我都還未能夠跟學校方面直接講到電話，所以有很多細節 我仍然要去了解，然後如果是了解多了之後，我想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判斷，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我們現在都看到很多的報導，亦都看到他記者會上面的講法，但是記者會的講法都不是講到很多的清晰，而這些細節我都是關鍵的，所以你想知道的細節是什麼呢？其實 其中一個原因，譬如說第一位去到見到的情況，懷疑他是暈倒，但我們一般的想法都是常識，或者一般的想法，你性扭跌下來和暈倒是有個多大的差別。 有目擊者說滿地血這樣。 是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呢？当时他见到的情况是怎样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关键细节。另外呢，就是他们那个刚才梁志森讲到，就是喂，那个是他那个既定程序，定是一个即是做即是嘅做法是怎样去运作的呢？咁我觉得我都想了解。咁如果能够知道呢啲呢，咁我諗嗰、那个即係件事就会清楚啲。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呢，其实就另外一个方面，就我諗教育局其实亦都应该係去了解件事係怎样嘅。咁即係我呢方面我就即係嘗試去接觸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教育局其實就即係佢實際上有個行政權呢，佢亦都要了解。 佢要交報告嘛。 係啦係啦，佢自己交報告有啦。佢 中意人 交報告有啦、或者後來梁振英叫佢交報告點都好啦。咁佢有一個咁嘅行政權力呢，佢同埋一個責任去做。咁我會嘗試呢繼續去了解嗰件事。咁然之後呢，我就再衡量咧，點樣喺立法會或者其他嘅範圍裏頭咧，係再跟進。 我最後想問咧，你認為即係教育局個指引，即係對於所謂呢啲咁嘅重大同人命有關嘅危機，應該點做咁樣？係咪應該寫得清楚啲，就唔係俾校長自己決定，還是調翻轉？作為校長，我成日話校長係一個可以每年用好多公帑嘅一個中小型企業嘅 CEO 嚟噶嘛，大佬，咁佢有個決斷能力啊，應該係嘛？咁還是應該將個決斷能力、將個決斷嘅工作交翻俾校長自己做咧？你覺得應該點？ 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嚇。一個咧就係即係政府個指引應該寫得更加清楚。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前線嗰個判斷同埋嗰個執行力其實要亦都重要。調翻轉頭你諗，即係如果係冇任何指引得唔得咧？冇任即係喺以前冇任何指引，校長都係要做決定噶啦，老師都要做決定噶啦嚇。咁所以咧但係如果你話有指引嘅話咧，咁啊嗰個權責就更加清楚。咁所以咧就我諗兩方面其實都要做，一方面就係即係再睇下個指引應該點樣即係改。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校長同老師今次裏頭係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係咪嗰個應變能力不足嘅問題咧？如果係嘅話咧，係咪即係呢方面嘅培訓啊等等係要做得好啲，做得足啲咧？ 喂，多謝曬你葉建源，我哋傾到呢度嚇，多謝曬葉建源，就係呢個教育界嘅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跟進，不過兩個悲劇就發生了。 沒錯， 個悲劇發生了，我昨天在這裡也說過，我就強調未必就說他第一時間打999就等於這個小朋友救得回，未必，我們不知道，究竟個細節我們不知道他跌下來的情況，傷勢是怎樣，究竟傷得多重等等，但是怎樣都好，如果我們向前看的話，如果學校校長是有這個心態，想將一些東西蓋住而不打999的话，第二次大家例如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不是当场有什么事的，可能会救得回都变成救不回。 还有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刚才叶建源讲得好的，就是是不是以你学生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我和你都是家长的心哥，譬如说如果真的自己小朋友有事，很明显的处理方法一定是第一时间我自己认为会是报警咯，咁变咗 好怕唔理佢， 系啊，你都唔会再考虑其他嘢。呢一个净系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嘅一种嘅身教，而家就系令我哋觉得好可惜，系因为指引好似而家啲人好似冇指引唔识做嘢，咁我觉得哇，咁点点咧？指引只会越嚟越多，越嚟越繁琐，咁但系我哋嘅即系利益去咗边度咧？ 学校行政手册都200多页啦。 越来越多的，如果你再搞会500页、1000页，那是不是就是表示我们的学生的安危是再受到更重视呢？ 我反而怀疑这一样东西，还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是怎样去教导和爱护我们的小朋友，一个小小的小学生，是令人觉得很可惜的。救不救得回是第二件事，我们没人知道，但是不是处理得好。 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要追究的呢，就是学校究竟这个小朋友有没有被学校被欺凌。 没错，这里也是有些其他的资料显示到。 有几 个传 媒呢就说 他是有的，他的同学在 Facebook 里面就觉得替他不值的。 是 但是学校呢就坚持就说没有。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另一个，如果我们要查死因的话， 值得要去探究， 是不是要 追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還有心哥你剛才說如果真的有欺凌的問題可能不只是這個小朋友受欺凌沒錯其他呢或者其他小朋友都有同樣的問題或者不是但我覺得應該是要好好去注意這件事作為一個學校你將學校的學生的福祉安全健康放在最第一位不用說了你就懂得怎樣做不要有不作他想不要想太多不用理其他的東西不要去不去頭條美巴不用理 兩位主持人好你好兩位主持人好其實這件事發生我聽到我已經覺得有點很憤怒因為我也是一個家長我有兩個小朋友一個讀書自動科很易讀色不需要我理也讀得很好恭喜你無論學校老師好甚至同學都好 對他好像我自己旁觀者的感覺就是每樣東西都是有些優待的但是另外一個就很普通他有某幾科都要上小班我自己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就算同學都會看低他為什麼同學會看低他其實我自己感覺到因為我在學校做義工 老師讀得沒那麼厲害兩兄弟相對沒那麼厲害的都不是那麼差但老師我見到很多學校很多老師都是他對那些比較成績次等一點的學生說話的態度他的關懷是真的很明顯不同我這件事發生給我為什麼我都想說了很久第一我覺得學校很荒謬 你的小朋友高處墮下為什麼你會告訴別人有個小朋友暈了這個你完全反映不到事實出來的嚴重性出來你說如果你為了怕頭條那你裡面告訴我你很明顯給我一個感覺你有很多東西想蓋住不是只是說 為什麼會頭條你會怕如果小朋友本身有情緒病他有這些事發生是不奇怪的被人欺凌的是吧你當然想隱遮瞞一些你認為你都覺得不光彩不見得光的事很明顯你我覺得那個小朋友其實很多學校都是我不是想說只是這一宗我希望大家做家長做學校的做老師做校長的教育局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老師年年都給個操行分的學生他成績不好通常那些人不會給操行好他讀不到書不代表他操行不好你應該給一些鼓勵他們但是反過來我想問我不知道有哪個家長現在有家長告訴我有哪個學校做得到這件事我真的看不到有如果你有一個小朋友讀書不厲害你做家長都很痛苦因為你要谷他變成他的能力是不行的嘛 但是學校永遠都不會給機會他譬如參加某樣活動各樣東西你成績沒有好我選一些好一點那些成績好的就飄飄然你有沒有看到現在以前的人說品學兼優現在學優的人學優就品差的沒有品的他經常覺得他自己是高人一等小時候已經是這樣對父母無論他們對父母都是這樣我們看到 學校門口對父母粗聲粗氣覺得自己是很優越的另外我也看到年年學校都給操行分的小朋友但是相對小朋友沒有機會表達對學校哪些老師是有問題我講一個很實在的案例給你聽 有某間中西區的Bandman學校 我不開名我跟家長 有些家長跟我說你覺不覺得有個某個主任有問題他就說他小朋友在學校發生的事他有一天被老師扯住那條頸扯開他類似這樣這個肯定不是父子人扭打來的因為那個小朋友本身平時都是比較不是那麼服從你比較恩皮白怨一點其實好像我這樣 我覺得分開兩樣，他曳橫曳，但是你是不可以用這樣粗暴地對待他的。不行的。那個家長跟我說，他不懂處理，他想我給意見他，他就說，因為他跟學校，兒子不肯上學，他跟學校說，學校就跟到校長說，校長就說，他問過很多小朋友，很多小朋友說， 見不到，只有一兩個見到，那我就問家長，你校長說，他說我當時都不懂怎麼說，我說你應該這樣說，如果那件事沒有發生，就一個都不應該見到。你應該，我覺得你覺得對，我覺得不能夠放過這些事，因為可能會惡化都不定的。是啊，張小姐，不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我們要聽新聞，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多謝你，OK，麻煩張小姐，最後再談。 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Holy Man。D100,還聲於你,Voice的People,還聲於你。獅子山下,一個你同我,生於獅,長於獅的地方。 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好像比現在西化很多，當時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國殖民地，即是克拉這些東西，當時我覺得他們的思想、生活、色都比較西化，但到了我們現在今日，我自己的感覺很不幸地，我們又不是中國化，我們變成了港化，這個香港化是沒有一個 role model 給我們跟，做出來我有少少兩頭不到岸，我覺得是有些不妥。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香港台狮子山下主持陈建芬陈恩健嘉宾邓小雨。 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5点半到7点半 VOA 新闻天地， 上午7点半到8点 风波旅的茶杯， 上午8点到11点 怪兽直播室， 游清源 陈淑庄 阿通 谭雁彤，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开心快活人 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杜文慧， 下午2点到4点 西非里 郑敬基 西利妹， 下午4点到5点 威食麻辣酥 梁家权 杨英伟， 下午5点到晚上8点 大国民 陳凱琪、黎則奮、鄧小雨、郭慶斌、黃秀平， 晚上8點到11點 盧漢系列劉西良、匡榮孫、周博賢、探長、林記、周晴， 晚上11點到凌晨1點 星期一、二、女王頭、老襯底、譚雁彤、馬小強、梁家權， 星期三、一男一女、劉南光、何慕斯， 星期四、五、東頭灣道99號 花家姐、艾力力， 星期一至四、凌晨1點到清晨5點半 停不了的金曲徐心， 星期五 凌晨1点到清晨6点 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香港台 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D100圣诞一点 快乐一点 大声台 香港台 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所以我們會繼續停止在深圳地區供港活雞的安排。 大家都不吃活雞，我們暫時不要賣活雞幾個月，到過了這個工藝時期才再慢慢談。如果真的有危險的情況，你可以報警，或者是找救傷車等等。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 其實我們的荷包繼續被兩電剝削，詳細是怎樣呢？我們請來一位對公共事業很有研究的經濟學者林本利，你好。林本利你好。你解釋給我聽，電力穩定基金有什麼符合？ 就應該是叫做電費穩定基金，原意就是好像以前那些發展基金那樣，深入改了名，如果電力公司賺的錢是多於準許利潤就撥過去，即是9.99，如果發覺賺不到的話，如果電費穩定基金還有錢的話，就可以由那邊去撥回過來，補貼，賺不到的話。 現在兩間電力公司都是很取巧，我就很奇怪，政府都會認同他們的做法。因為本身如果他們的電費穩定基金跌到800萬港元，跌到1000萬左右，或者是沒有了，去到零那裡，那就沒有了。其實港燈以前都試過是沒有的，即是那個發展基金跌到零的。 跌到零的時候，沒有了，如果他賺不到準許利潤，如果到沒有錢的話，就賺不到利潤，準許利潤不是保證他一定要賺的，準許利潤不是保證利潤，每一年應該去看就是來年那個年的數，為什麼要每年12月去定那個電價，就主要是看來那年他的準許利潤是要賺多少，還有他的營運開支是多少。 這兩個數加起來就大致上是基本電價，而另外那裡就是燃料費的調整，那裡就跟利潤沒有關係。現在政府就跟他們一起夾在一起，將那個電費穩定基金專門讓他有多些彈藥在這裡。 其實是變相明年的用戶是給多了電費。我想問他這樣去令電費穩定基金去到維持某一個水平，用加價的方式或者不減價的方式來維持某一個水平，有沒有違反到規定或者法律的呢？他就沒有根據協議去做，我猜協議的精神不是這樣的。 咁呢定個電價啦，連埋預出年譬如可能嗰個嘅用電量增長8%，咁點出嚟呢？話40%，幾喎？咁咪賺多咗囉，賺多咗， 咁需要撥下啦，因為其實原意的其實都唔係用呢41億去，即係補貼佢㗎，即係其實就佢係計返個利息呢，就可以用返個利息，嗰時用8%做嗰個利息呢，就將呢個利息呢去俾返啲用户嚟緊嗰啲年份呢，可以減電費，因為儲得錢太多啦，咁收尾就唔單止係即係個利息啦，直情個本都攞嚟去減電費啦，咁樣啦。 咁而家個做法就有冇任何嘅機制？ 不讓他這樣做呢？現在政府就好像你所說是夾在一起做，那現在我們作為一個用戶，我們有什麼機制可以阻止他做這件事呢？ 作為用戶呢，當然電費加幅越小越好。 咁你講2015、2016，我都唔知係咪住喺九龍或者新界區咁樣啊？我可能會搬屋噶嘛，你冇理由即今年收多咗啲錢先噶嘛？我可能會搬屋，或者有啲可能過身噶嘛，咁啊點解要收我早啲錢？收啲錢擺去嗰度咁樣樣啊？我覺得係應該係反映翻嗰一年嗰個真實嗰個成本，同埋真實佢應該賺到嘅利潤，就唔應該預先係收多，即係兩邊夾埋咧收多我哋用戶成4億幾嘅。 好犀利㗎，係啊！咁就我覺得應該用法律途徑去告佢咯，唯有係咪咧？ 而家問題兩個都係，而家問題兩個都願意咁樣做啊嘛。係 咯， 政府就你應該係代表，政府應該代表即係公眾嘅利益嘅。咁就唔知點解而家就即係其實點解電費唔可以減咧？我有時都問下，即係我哋即係特別港島區嗰度已經係過去十幾年咧，俾港燈咧加電費加到即係都真係麻木曬 啦。 咁而家哇，好似皇恩大赦咁喎嚇，加費咁樣。喂，大佬，你而家仲係貴緊，即係中電係講緊係兩成幾啊？ 但係遲啲會追趕過去㗎啦，話中電係咪啊？ 嗱，中電佢最主要就係咩？就係個燃料費升嘅嚇佢個基本電價咧都仲係會低過。講得好多嘅， 我就想同你傾燃料費呢個問題，跟住落嚟，咁咧就佢個説法就係話咧，就海南島嗰個氣田咧就已經開始越嚟越少啦，嚇佢用個枯竭兩個字啦，嚇咁咧就要用其他嘅即係天然氣啦，為咗即係所謂 fulfill 即係符合呢個特區政府個減排嘅要求，咁就係西氣東輸用嗰、那個咁但係西氣東輸嘅成本咧就好高嘅。咁亦都咧有唔少嘅人咧就話你未必一定要用咁遠水路嘅天然氣啊，世界嘅天然氣嘅價格咧係向下降緊嘅個趨勢，咁點解你用嘅天然氣咧係比國際嘅市場嘅水平咧係高咁多咧？我哋琴日有個聽眾咧喺澳洲打嚟。我不知道他的資料是怎樣，他說大概一個 unit 一個單位的天然氣不知道是十美金那麼上下，或者是更低過這個數的，但是呢這個中電的說法就是去到14美金那麼多，那麼貴那麼多，究竟中間發生什麼事呢？他也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說那個西氣東輸那個輸油管究竟是屬於哪個投資的，是不是有人是從中要取利，要拿回成本，甚至賺很多錢，所以逼住中電一定要用這個氣呢？你怎樣分析這件事呢？ 這個又是政府搞出來的大頭佛來的。原先呢就中電呢就是想著在香港自己本土呢是起一個叫做液化天然氣， 好 像 一個倉那樣， 全世界一些先進地方都有的了，日本呢它1969年呢已經即是轉 用天然氣，因為自己本土沒有嘛，就整一個液化天然氣接收，就譬如在澳洲那裡將氣體呢液化了，就運去日本咯，日本又再將它氣化回咁樣啦，其實就這個呢是那個大勢的，特別香港呢是都是近香港有海岸線嘛，即使它 是比較危險的一個的倉庫啦，但是中電它本來都是建議在一個離島那裡做的，但是後來政府就即是不讓它投資啦，現在變相就走去要買這個西氣東輸啦，就是幫國企去做生意啦，誰知過去這兩三年呢就發覺到即是美國呢因為科技上面有突破啦，熱岩氣呢就是現在是很便宜，就未來那幾年呢即是美國出口的話呢，就全世界呢都會有一個好翻天 覆地，就會降價啦， 降價得很犀利， 好犀利添， 即是現在說都是即係而家美國自己本土用緊嗰啲氣咧，係即係我哋而家附近亞太區嗰啲咧，係兩三成嘅啫。 哇！咁平嘅咋？ 係啊， 咁我哋點啊？我哋而家被逼都要用嗰啲，係咪簽曬約㗎啦？一定要用㗎啦。 我就唔知當初係點樣簽咧，因為係2008年，即係邱騰華就走出嚟就話否決咗去起嗰個液化天然氣啦。即係冇錯，嗰陣時如果中電咧要投資呢一嚿嘢咧100億啦， 都好犀利， 都可以賺到個準氣利潤10億啦， 都可以賺到。 咁但係作為即係一個長遠咧，香港有一個所謂氣體嘅接收站啦，其實對我哋本土嗰個嘅即係能源嗰個供應嘅穩定性咧，都係有幫助嘅。 冇錯嚇。咁但係而家嗰個西氣通輸東輸，你大家知道咧咁遠水路，好似係嚟自哈薩克咁遠噶嘛？ 再遠啲啊！ 再遠啲， 再遠啲添啊！咁嗰個你知嗰嚿嘢？ 土庫曼好似 土庫曼添，即係話嗰個輸油管咧，那個輸氣管咧，其實係一個好大成本嘅東西嚟噶嘛。咁有人去懷疑就係話喂，究竟係邊個投資嘅咧？邊個擁有嘅咧？要賺錢喎，咁所以要逼住我哋要用咧，其實咧係要為呢啲財團咧去攞翻個成本啊、回收啊，甚至賺錢，係唔係有呢回咁嘅事咧？其實 量呢相对于呢就唔係太多嘅。因为其实原先有个设计呢就冇嚟到香港嘅。咁係去到广东省嘅啫。咁就收尾就即係中电就话即係海南岛嗰度断气嘛。即係比较预先。预先应该用到2016嘅咁佢而家2016捱唔到啦。咁就嗰陣時急急又要話2008年去起咁樣樣啦，咁但係而家收尾而家聽到啲消息咧，都係話即係海南省嗰邊都 又話唔係喎，仲有嘛，係咯、 所以其實就呢啲嘢咧，你政府又好或者電力公司都好啦、根本好多嘅資訊咧，我哋都係 咪即係透明度唔夠咧？林本，你聽你頭先咁樣講，好似好多嘅資料都唔能夠係獲得好齊全嘅。 一時中電又話唔夠，一時而家中電又揾到啲。 咁而家即係想點啊？佢哋 點判斷呢件事咧？ 係咯，係咯， 即係其實即係政府就自己一路嚟咧，就係、多此一舉嘅。佢作為一個監管者咁，咪做監管者嘅角色咯，使咩又做審批佢嗰啲嘅電廠投資啊？去邊度買氣啊？咁樣嚇。只要他將市場開放定了遊戲規矩，香港是需要有不同的能源組合的、你們可以做到的那些你們就是發電咯、電網呢就要分拆出來、就發電的公司就互相之間去競爭咯， 是的，這個就是所謂電 廠網 廠網分家嘛，這個我們講你講了很久了，林本來 講了20多年 他就說用什麼加州的例子，就說不行的，會倒的，你看看停電停得很重要的，用這個一夜灑了你， 現在兩電他都在澳洲在英國那裡買電廠買電網，即其實兩間電力公司都玩了這個遊戲規矩，即已經是玩新的遊戲規矩了，不過不在香港而已、他在澳洲已經是廣東買了3個電網，中電就買了電廠在澳洲那裡，在英國同樣就是廣東又買了電網，咁人哋都係咁樣廠房分家，都係運作正常咧。咁佢哋 唔會死㗎，係咯。 咁係奇怪，就係呢兩間電力公司咧，時時都話香港唔應該變咁樣。 所以我就擔心咧，即係人哋投資大幅投資，香港人要同佢埋單咁解啫，係嘛？這個可能會仲揦脷過，仲攞命過嗰個電費穩定基金個問題。 而且最大問題係我哋市民要付出更高嘅高昂嘅電費。 係咯， 到最尾就係啲人就如果覺得電費貴得咁犀利，因為個氣價高啦。咁最尾中電又將個責任又擁翻落政府度喎， 咁所以要政府把關係好重要咯，係嘛？ 政府而家嘅把關足唔足夠咧？ 好明顯就唔得啦， 咁我哋點監管佢咧？又 同流合污啊？ 政府咧？ 係咪啊？ 我就覺得即係監管者就做翻監管者角色咧，即係過去做咗好多，即係特別係電廠嗰度啊，即係龍鼓灘起早咗成好多年嚇。廣燈而家嗰個新嗰個嘅氣嗰個燃氣。發電廠到今日都唔需要嘅，到今日咧，我哋都唔需要有呢個咁嘅新嘅燃氣發電廠嘅。咁過去呢十幾年咧，用户又俾多咗百幾億港燈去賺啦，又俾多咗百幾億李嘉誠啦， 咪就係咯，係咯嚇。咁所以佢發達都有原因嘅嚇。 咁佢就即係同啲同某啲人好好熟啦咁啊。 喂，多謝你林本利，分析得非常之清楚嚇。好，唔該曬林本利咧，就係一位即係對於公共事業，即係我同佢 長期以嚟都係 同阿林本利打交道咗好耐㗎啦。佢即係 水啊電啊， 老老實實。即係邊度逃得過佢個法眼啦？你咁多古古惑惑嘅嘢咁樣係嘛？咁就你揾邊個人上嚟都好啦，就都敵不過林本利對呢件事情嘅分析。 但 係 好似你頭先咁講喎，講咗20多年都呢個政府點辦咧？ 嗱，廠網分家，就繼續吹啦，繼續鼓吹啦，或者繼續吹水啦，唔知得唔得啦？但係佢用電費穩定基金作為一個蠱惑招咧，我認為唔可以放過佢。 撥嚟撥去嚇， 係嘛？我認為唔可以放過佢咯。即係我覺得要係咪有一個法律嘅方法去告佢，要 stop 佢呢樣嘢咧？咁樣咁至於咧就哈薩克定土庫曼嗰條輸氣管一路咁嘅所謂西氣東輸，香港人要同呢個投資埋單咧，我覺得真係 冇理由。 完全是無理拉更的，我們這麼遠啊，大佬，那個在中亞， 聽到都覺得匪夷所思，簡直那條管長到這樣。 好，183138，劉先生你好，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請講。 吳志森思華。 是，你好。 現在其實越講，由林本利先生所講，不要說李嘉誠先生的人質，到現在中華電力為什麼會搞到天然氣，其實我們可以查到資料，國際天然氣組織 IGU 甚至乎世界國際銀行已經出咗足到今年講明天然氣2014年唔係2013年係 就快2010-2011會跌價跌到2030年係都唔跌一半，甚至乎國際燃氣組織都講最平哈薩斯坦、土庫曼斯坦嘅天然氣嚟到深圳，深圳喎係中國嘅深圳啦，但係點解過一過一條輸油輸氣管到我哋香港發電廠，入咗世界上最貴最貴，中華電力做乜嘢嘢？究竟我哋呢度要付啲出啲錢係俾邊個？究竟香港人係咪又欠咗中國？而中國係咁樣嚟對住我哋香港人咧？雖然我哋冇俾軍費解放軍住香港，但係世界上點解咁多有天然氣田？澳洲、馬來西亞、印尼根本圍住整個香港，係越嚟越多嘅。我哋香港都唔去做呢樣嘢，香港政府失職。中華電力貪心，咁呢個世界我哋香港人就根本上係被宰羔羊，香港人已經冇前途啦。 喂，劉生，我哋可以點做咧？咪即係用呢個法律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需要你覺得？如果佢即係政府又同意咁做嘅話，好似冇乜計咁樣，係咪咧？ 唔係冇計啊！你香港嘅700万人，係咪700万人全部都係要付出未來20年係不應該付出嘅貴費用去買呢啲咁嘅天然氣咧？過咗深圳過嚟，雖然我香港唔係用好多，過咗14个省市，由上海或者都平過我哋香港。咁我哋香港人係犯咗啲咩嘢？係咪我哋咁呢個人真係要受到呢啲懲罰啦？中華電力賺唔少噶啦，我唔話唔俾佢賺。我琴日同余若薇講，但係你而家係唔係話還還冇問題啊？阿黃錦星先生大話一次兩次，甚至政府你哋呢啲官員。由港英殖民地過渡到今時嘅我哋嘅特區政府，有冇真真正正為香港市民噶？係咪想我哋香港市民根本上係唔過得好嘅生活，住屋唔好，過得好，甚至乎日常生活嘅物價，甚至乎好多嘅壓力壓迫我哋香港市民？咁呢個政府嘅存在價值喺邊啊？我哋有陣時或者聽佢哋話佔領中環，其實嚟講邊個都唔想做，但係當你逼我哋嗰陣時候，我哋就唔會同你客氣噶啦。呢、這個政府諗清楚啦，中華電力。尤其嗰啲代表電力啊、大集團壟斷嗰啲，你諗下香港已經壟斷咗咁耐啦，根本上係咪香港人真係欠咗你哋㗎？係咪一出世就要欠你哋呢？ 其實佢哋認為係嘅，佢哋認為係嘅。 哦， 係啊，佢哋認為係嚇，即係包括政府。係啊 ，OK。多謝你嚇， 唔即係一般嘅人民，我哋嘅香港市民欠政府或者欠某啲大財團啊，心覺 佢哋認為係， 佢哋認為 係， 所以 佢哋意思就係政府同埋嗰啲大財團咯，即係因為你條命生得唔好咯，你咪不自身在生在富豪家咯，咁所以佢就覺得你哋應該任宰割嘅。你諗下，你港燈話俾你聽。好咯好咯，加咗咁多年，今年終於唔加咯。仲有個 projection 話俾你聽咧，未來5年都可能唔使加咯。咁咁啲人係好鬼開心噶，你明唔明啊？好鬼開心。一般人啊，邊度 即係日日逢你咧，今日打少啲你就好開心啦。 即係咁啦，即係呢個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嘛。即係我 kidnap 咗你，即係我綁架咗你，我日日咧就打到你七彩，又唔俾飯你食。 你就中意咗佢 係嘛嚇？就俾飯你食咧，就俾好似豬哨咁樣揾喺個碟度，你要你筷子都冇嘅，淨係用個口咧嚇，即係嚇就中落個地下嗰個碟嗰度咧食嘅啫咁樣。咁啊，如是者咧過咗3年，咁你。人不知人，唔係未到， 未到， 唔係咁快啦。你都唔識，你未綁架個人，所以你 唔係啊。我知道呢個症候群係最後 未咁快 嘅，喜愛嗰個綁匪。 你跳得太快 啦。 咁啊，於是咧就即係打咗你3年，人不似人，鬼不似鬼，連企身都企唔到。OK， 即係好似我哋俾港燈啊、俾中電虐待咗咁長嘅時間咁樣。咁然後突然間有一日，嗰個綁匪就走嚟同你講：，唉。都虐待咗你咁耐，我真系有啲唔好意思嘅。嗱，着翻件衫 ，OK？ 你从此咧，你可以俾你筷子食猪哨啦。 嗯， 有衫着，有筷子食猪哨， 感激流涕。 哇，几感激啊！即真系爱上咗呢个绑匪。 系啊， 系嘛？ 即系你觉得香港人系咁？ 觉得佢对你好嘛？香港人有时咧， 有时系， 即系某程度上边系有啲犯贱嘅，我自己觉得。 嗯。 因为佢真系唔醒觉，佢觉得哎呀，搵到食咪算咯，得过且过，嘈咁多做乜嘢啊？但是你不知道日日那些大财团在这个袋里面挖尽你的钱，挖到尽啊、OK？ 譬如你港灯，譬如你中电，明明个燃料是跌价的、明明你的电力个稳定基金、电费稳定基金是不用摆那么多钱下去的、他们总花尽心思， 还有他贪得无厌这样， 还要加你价、 嗯、 明明是可以减价的，他就不减价，就说叫做美其名叫电费维持不变， 那些人就很開心位置不變都很棒其實這件事當然我經常覺得大財團必然是貪婪而貪得無厭究竟我們政府的角色在哪裏我覺得我們反而應該去追究這件事但是我們追究你知道我們的政府就是這樣人不去追究他人民不去追究他他就會跟大財團勾結 大家一起賺盡,當人民追究他的話,用10萬的火力去追究他 他可能用0.1%,你怎麼行,民情很嚴重,你可不可以有些甜頭給人 他會主動為人民福祉做事絕對是還有森哥其實剛才劉先生說到比較令人覺得很痛心疾首其實不單是這個電的問題我們香港的水當然這是政府的買賣也是我經常看到我都覺得很激憤每年是硬生生地倒了很多的食水而那些食水還有不是太乾淨你知不知道那個水呢 那是一個問題那是屎水很大問題森哥你說得對如果我們市民不起來我不相信政府會做任何事我們的電話是1831、1838 D100每日早上8點到凌晨12點 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所以我們會繼續停止在深圳地區供港活雞的安排大家都不吃活雞我們暫時不要賣活雞幾個月到過了這個公危時期才再慢慢談如果真的有危險的情況你可以報警或者找救生車等等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我都不太明白其實整篇文章都是搞笑發洩開玩笑的一篇文章幻想一下怎樣盧姆西有什麼下場那你說得盧姆西這件事其實很難避免要提及梁振英因為盧姆西其實就是衝著梁振英而來亦都是因為有梁振英之後盧姆西所以我覺得在篇文章裡面沒有特別說要罵他或者整篇文章其實真的搞笑我看過你篇文你篇文很溫和其實你是想像設計一個場景 就說最後盧姆西的下場就是在大球場升討大會就有梁振英去點火就燒了他是這樣而已但是你在裡面有兩處還是三處就提到梁振英三個字其中一個就說足見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與怨恨登出來就變成足見市民對政府的不滿與怨恨 是的這其中一處另外就說由梁振英點火點火就刪了梁振英點火就刪了梁振英三個字就變成最後燃點聖火將對著中央的小山盧姆西扶諸一句其實有什麼敏感呢為什麼要刪了三個字 但我亦都覺得刪了,亦都對意思有些影響的 尤其是第二個 因為第二個,除了說由梁振英出來點火之後 還有會引領群眾喊口號會再領唱一首《真心英雄》不是《真心交英雄》嗎《真心英雄》那首叫做《真心英雄》不是《真心交英雄》那首唱出來的效果有點膠那首歌叫做《真心英雄》我記得他那時候學了中國的太空人訪港的時候他真的在大學唱這首歌唱到 很投入的七情上面是的這個是一時佳話其實都是想玩這件事所以沒有了他的名字在熱戀聖火那裏我覺得是有些影響沒有了一個主語沒有了一個英雄是的變成你無端端說真心英雄就變成有點怪所以我覺得那裏我有點介意周博賢我想請問你有沒有試過有這樣的情形你那些作品你那些寫作 不知道為什麼這三個字是否變成一個敏感詞那時候周博賢作為一個作家雖然是專欄的寫作人但編輯都是可以修改文章的一般來說但是剛才你聽你這樣說都是修改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譬如梁振英那些 其實香港行規我都是報紙寫的香港行規就是如果不是事實的錯誤如果不是有誹謗的成分編輯一般都會照去即使你寫得很論論盡盡詞不達意最多打個電話問你你為何兩個的字在中間的可不可以刪除最多是這樣但現在很明顯就是將梁振英三個字這樣去刪除是一種政治的審查這是赤裸裸的政治審查你同不同意周博賢 我就會嘗試去跟編輯了解究竟是甚麼事未找到他因為我今天實在有其他事情在搞我可能明天才找他所以我會了解一下究竟是甚麼事現在就這樣表面網絡就像是的但是我又覺得奇怪為何梁振英這個字會是一個為何刪除了 莫非他的電腦裡有一個program 你玩微博你都知道周博賢我沒有的你不玩微博的我很討厭微博我以前有玩的兩個戶口都刪了 然後我就問小秘書我又跟小秘書對話的小秘書你為什麼刪那些東西他就說你心知肚明不言而喻你會很難適應我為什麼要鼓勵呢所以我就問現在這樣的情況下連梁振英都不捨得你有什麼打算呢海何從呢 日後會不會改變一下自己呢我覺得件事本來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件我見文也是一篇搞笑的但我是覺得比較令人心寒的一篇這樣的搞笑的事件小菜一碟 還有很多批評性的東西但是只是連名字都不能提出的時候就有些令人害怕究竟是編輯門過份敏感還是其實是有一些指令是連這幾個字都不能出的這個真的有待去發掘又或者出就要讚的就不可以負面的 更加不能用同老母西這三個字這四個字撈在一起的可能會不會這樣呢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很奇怪我本來想要發出來都是想要想又不是說是私心投資行的某個人而是想提一提一件事但是從一個方的反應這麼大 看到其實這件事好像並非是小事一桩周博然我忽發了 所引含的意義或警號可能是更大這個是重要的大家還記得劉瑞兆在《城報》的文章整篇改曬整篇由頭到尾都改曬大家其實那個反應我認為是不足以 不足以這個比例上不足以可以反映到問題的嚴重性劉耀兆自己本身也有些息事令人的感覺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好像我講得粗俗一點本來就非禮而已你不出聲他就強姦的香港就是這樣大家不出聲沒事是這樣的香港的大氣有我很喜歡我很聽經常都聽人說 你反抗都沒用的了現在就是這樣的趨勢是那種你不反抗不到就嘗試去享受一下享受強姦周博然我也想問你我忽發奇想因為梁振英自己拿著這個公仔就在做了出醜劇不如你讚他讚得很厲害寫了梁振英又寫了盧姆西這個公仔一路讚他看看梁振英三個字出不出道<笑> 搞笑而已難怪不讓你搞就搞下去下個星期還有得寫的話有可能其實我覺得《經濟日報》真的多鬼餘叫做枉作小人因為梁振英自己都跟盧姆西攬在一起那你為什麼要分開呢我就是不明白因為我昨天交稿的我估計是昨天附印 他自己的網址變成可能他自己都覺得哎呀衰了六加一阻早得滯自閹閹早了其實就不用閹的博回這些真是枉作小人很明顯多謝你周博賢希望你可以繼續寫努力寫還有不要用曲筆不需要用曲筆的香港 我喜歡批評多謝你多謝我作為一個傳媒做了這麼久作為一個過來人我完全明白自我審查是什麼一回事我經常都說自我審查是無色無味無臭的東西你自我審查了人們就說為什麼你這樣為什麼你要將這條新聞放在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或者second batch為什麼不放在頭條 我們自我編輯自主我有判斷的這些他用詭辯有時候是駁不到他他說是今天帶東西多為什麼這條會放在頭條但現在越來越自我審查就不是無色無味無臭了 越來越噁心越來越將這個嘔吐物言語人前為什麼人家寫梁振英三個字寫什麼呢人家其實我告訴你我再講多次可能我們剛才講得太快他一篇東西就在經濟日報的專欄周博言寫的就叫做再見老母西其實整篇東西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想像力很豐富的場景來的就是說老母西其實得罪了這個政府要立法強行回收得罪了梁振英政府我就想一個場景就是想像的如果政府要立法強行回收在大球場舉行聲討大會那是怎樣的呢一開場的時候就說市民為何反應這麼強烈呢就是說足見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和怨恨 cut了他 他就將梁振英三個字刪了足見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恨 然後下面的牆上來很豐富的在大球場燒老母西就說由梁振英燃點聖火將這些在在場中央堆如小山的老母西付諸一炬梁振英三個字又刪了我就看上來你說喂你不能夠誣衊梁振英沒有點聖火大哥如果你這樣說就很愚蠢了是吧沒有了主語了新聞又這樣說所以作者本身都不覺得不好如果有聽眾打電話來 禽流感H7N9的問題可以大家都可以發現電力的問題基真小學周博言這件事我覺得認為我們為何要今天發生馬上要做呢當然這個所謂突發的新聞周博言自己本身也擺了上他的Facebook也引來不少的我就這樣看即時新聞包括這個主場新聞包括這個蘋果日報包括這個明報都有跟進我看看他們明天賣到多大我認為是重視我認為是重視 當然啦，但係而家點解會咁咧？就係啲怒氣無處發泄咯。尤譬如其實我哋都知道前嗰一兩年大陸有所謂草泥馬，根本係另外一樣嘅粗口，不過用普通話嘅粗口。咁於是我哋覺得，當我哋無奈、無能、無力嘅時候，就唯有用一啲咁樣嘅，其實都唔係迂迴曲折啦，已經都相當直接噶啦。咁個社會嘅怨氣去到呢度，咁而我哋嘅政府又好似無知無覺、與民為敵咁，呢個我哋。 真的不知道可以有什麼好做剛才你說到香港人有些真的自我作戰你不逼他或者日日虐待他還有我又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其實彭定康說過我們香港有時的陷落不是一定是大陸的直接伸手而是自我閹割因為那個大意是這樣他說他很恐懼我們香港的未來就是失敗在我們香港人之手是沉淪的地方沒錯這個 應該我就想不是政府一定要你剪掉梁振英的字但是編輯我們說是新聞是第四權這個第四權你首先就自己閹割自己去棄兵危甲的話那我們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怎樣去堅守呢敏感詞梁振英三個字變成敏感詞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胡先生你好請講兩位你好聽不聽到清楚 其實我想說一說香港現在的政局其實我自己覺得不是委於這些外部勢力反而是自己香港人做不到應該他做的事令到香港越走下坡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其實最近跟朋友之間聊天他的轉變很大由以前反23他都有支持的 到現在他說如果政府拿出來討論或者是什麼他就會支持我看到這個轉變上其實一些人可能只是顧著每天賺多少錢比較重要反而是政治方面真的很難這樣 政治冷感是普遍的一向的，可以說是政治冷感，參與的人就像梁振英所說都不是大多數，但我們有一個critical mass， 如果你是感受到要憤怒的話，我們大家就要出聲，就不要只看左右隔離，有多少個人出聲，每一個人出聲都坑的，就是這樣。問題是香港人有時不夠憤怒，不夠多人憤怒。如果這樣說，其實等這個位置，真的不知道多少錢。我覺得不用等的，不需要等的，譬如像周博賢這件事，你就打電話出來說，其實都是說到你是一個行動，你明白嗎？每一個人做事都是行動來的。慢慢就會變成一個質的變化，你就逐點來，每一次出現這件事，人們越來越憤怒，我覺得不用等，我們等齊人去廁所，不是這樣的，不需要的，不需要等。我意思不是說要等，我意思是要等一個醞釀過程，我不知道醞釀過程多久，如果這樣說，每個人都要起身走一步的話，其實要等 所有人走一步，即是共同，一起時間走，我想這個機會不是很多次，2003年那次，但問題是現在都10年了。我自己會這樣看，我是這樣分析那個社會的，就是說我們不是一次所謂轟轟烈烈的行動才是那個行動的成功。我自己譬如做電台節目，我在報紙寫文章，其實我每一日寫的每一個字，講每一個說話，都是一個行動來的，其實都是一個行動來的。 都是希望大家醒覺的行動，如果每一個人都做這些事，他不一定要走出來，他說話都可以，他跟身邊的朋友說話也可以，胡先生就算是買個公仔可能都可以，扔個公仔可能都是一種行動，所以不需要大家心灰，我們要吳亞萬上街，然後才夠，不一定要這樣。但是這個力度究竟夠不夠呢？這是一個問題，政府超不怕，政府超不怕你這樣直接說10萬都不怕你的。對，力度是 如果你說我怕力度不夠，未夠、處夠力，不如我們不做字吧，那當然不夠。這個當然不是啦，但普遍香港人都是採取這個態度，所以我們告訴大家不是的，我們慢慢儲，那個能量是累積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是的，每個人都要這樣想，明白。好嗎？好，謝謝。好，謝謝胡先生。好，有谷先生，你好，東莞的谷先生，你好，請說。谷先生，你好。深哥。你好，你那個是什麼文？詩文。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華。詩 我想告訴斯文，差不多而已，沒錯了，老母西的日後，我認為一定是好像民主女神的收場。 為什麼呢?阿谷先生?為什麼呢?有什麼能量呢?民主女神我們就會明白,有一種信念在民主追求。信念,這種信念追求下這件事,是吧?他下台,又有得追究,不下台,又有得追究,沒壞的。對,對的。第二件事就是那個學校的東西,戴眼鏡,光頭的那個,那個是誰? 這個東西他一出來我記得王律師說的整天把說話反錯吐出來又反錯你記不記得真的很貼切的偶完再吃吃完再吐我們東莞那邊的學校都是有這樣的人又是渣教育的學生很好笑的一來到就列隊拍掌 歡迎參觀,歡迎貪官。歡迎參觀。歡迎貪官啊。歡迎貪官。歡迎貪官。你的普通話這麼曳。不好啊,對不起啊。歡迎貪官。 音發得不好而已，沒什麼問題的。 Okay, 第三我想說你雞，深圳應該是沒有雞的。 深圳沒有的？ 深圳現在連工廠都已經撤走了，去哪找地方養那麼多雞？ 他說不是 有指定的農場 輸港，不是吃那些雞咯。 不是，你這些東西都是 快反應啊， 局勢很反應過敏， 你真的反應過敏， 敏感 啊。我告訴你，你知不知道香你知不知道香港一日需要多少雞？四萬到六萬。 我們有機會再詳細談好嗎？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先。 局勢很風趣的， 我們聽個新聞回來再聽大家電話。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怜悯， 大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号头场晚上7:30，惊喜不断，强势加料炮制。喜劇之王詹瑞文獨腳戲， 喜劇之王嚟啦！由我詹瑞文真係行過走過，千祈唔好錯過啦！ 陳欣健獅子山下金曲迴響， 12月28号理工綜藝館舞台同你哋見面啦！ 顏聯舞霎時衝動 Keep On 星型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 喂顏聯舞，快啲買飛！ 王国同迎爆息事风独奏，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突破框框演出超棒，还有郑兼汉、何国辉、林毓华、李锦鸿、吴明林御驾亲征为 D 一百一周年齐齐发声。12月28号星期六头场晚上7:30，理工赛马会综艺馆，快啲过去买飞啦！门票喺购票通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12月29号日场仲有少量门票，买埋啦！12月29号夜场，我哋特登留咗少量珍贵门票俾你哋，快啲去 D 一百上环铺买啦！1957年开始，屹立喺维园嘅维多利亚女王铜像， 见证无数香港人嘅爱情、亲情同大时代嘅热情。今年第48届公展会，真正香港人嘅声音。 D 一百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 一百直播室就设喺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12月14号开始，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嚟公展会4A06到11号 D 一百公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睇到、听到 D 一百各大星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仲有大量 D 一百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自己有留意啊！公展会期间 D 一百上环专门店营业时间由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公展会 D 一百户外直播摊位，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So this is Christmas, and what have you done? D 一百圣诞啲，啲快乐啲。 大声台，香港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咁所以我哋系会继续停止喺深圳地区供港活鸡嘅安排。 即係大家都唔食活雞，咁我哋暫時唔好賣活雞幾個月，咁到過咗呢個工危時期，先至再慢慢傾咯。 如果真係呢個有危險嘅情況咧，你又可以報警，或者係呢個咧係揾呢個救傷車等等。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 热线是1831138，我们还有不够半个钟头，今天的节目就会完的了。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对话，聊聊天，发表你的意见。我们有一位林生在等，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是啊，是两位主持人你好。 请讲。 我这个电话呢就是为了刚才那位议员打来的。 哦。 那个叶建言。 是没错。 是 了。交界的是。 我呢我听到刚才我听个节目的。我听到你们两位主持人呢问了他几次的了。即是他自己本身对这件事他的看法呢。但我竟然他我见他不停地回避的还说什么等些详细资料呢有什么详细资料一个十岁的小孩跌死了。是不是学校没有做一个常人的反应我即时去打999报警有什么看教育局的指引。 有什么指引有什么指引呢其实 我。那学校固然是不对啦。刚才我听到你们跟他的对话我真的非常气愤的。即你身为一个立法局议员一些咁容易明白嘅常人嘅道理呢佢要等啲唔知咩切进一步嘅招佢根本唔敢表达佢自己意见。第二佢身为教育界嘅人呢佢自己唔去跟进呢件事。剛才我听到你同佢讲呢你问佢点样跟进呢佢话呢段时间同校进行我几次嘅 WhatsApp, 喂大佬 WhatsApp 唔係要去飲茶嘛係咪呀是不是因为一条人命来的、是不是学校当然他没有那么顺摊自己拿一些资料给你啦讲真的通过第一些资料给叶建议员吗是不是、你是教育界 的议员你要去追 你要为了这些苦主为了教育界又好为了这个苦主又好你要去你要着紧要去追查这件事嘛是不是为了公义去做这件事看近的来往去问是怎样的嘛。你竟然说是你透过 WhatsApp 和校做了几次的联络、但我首先要说 我不是这个校的家长来的。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学校来的这些我不懂我都是看新闻。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都很肉紧的应该。 是很肉紧的很心痛的。 即是个十岁的小学生。 是咯有時我睇電視嘅直播喺立法局咁睇到佢哋啲議員嘅表現呢即係我應該好深淡但係頭先我通常我哋即係我哋都費事煩咁但係頭先我聽到現場咁講呢我真係好氣憤。一條人命佢透過 WhatsApp 同個學校佢 WhatsApp 啲乜嘢我唔知道。 即係你覺得應該肉緊啲係咪喺呢個問題上面應該肉緊啲。 唔係頭先我聽你講第二個議題呢你講第二個議題就係嗰個家電費嘅問題呢、其實每年都有家電費嘅問題㗎係咪先。個症結就係乜嘢呢我哋一般嘅市民我哋無能為力我大家要返工我哋要做好多嘢我哋係透過呢啲議員即係佢哋有俾我哋多嘅權力我哋透過佢哋去同政府去 bargain, 去幫我哋市民去爭取㗎。而我哋个目前香港个问题就係有一班咁样嘅人呢佢哋攞咗呢个职衔攞咗呢个人工但佢哋乜嘢都冇做到。佢哋攞咗呢个位。 林生其实我好赞成你头先讲嘅呢即係其实我哋嘅所谓好多嘅高官越高嗰啲呢好似连一般人嘅所谓普通嘅常识苦如皆知嘅常识都冇讲句说话呢都唔清唔楚而且呢係生安白做颠倒是非黑白呢个先係令人气愤。 即係好简单咋嘛一个小朋友你见到几楼跌落嚟。 冇错啦係啦。 你要睇指引你唔係嘛。 我发神经嘅真係。 係咪呀 常识嚟㗎嘛係咪先係囉。常识范围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常识的呢其实不是没有常识不是看指引。 我们香港今天发生的问题两位主持人 是很邪恶的。 这问题呢重复又重复每一个在每一个范畴我们都有这么多问题。这问题重复又重复呢但根本没有人会出来没有人站出来讲完就算了什么都是呢。是 的。 早几个礼拜你们讲发牌事件是不是现在还有没有人讲没有人讲了吗 咁个主持者又好重要系啊个主持者啲咩态度又好重要嘅系咪啊好我明白你个愤怒喺边度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哋要 keep 住呢个愤怒都系 我希望你哋咧因为我哋日头要翻工噶我希望你哋朝头早嘅节目咧即系嗱直情去揾呢间学校咧呢间咁嘅即系不知所谓嘅校长咧即系你我希望你哋继续去跟进咯即系为香即是你们的台那个的那个宗旨是说行公义嘛。 没错。 我希望你们真的去帮我们香港人做一些事因为其他我们都不可以指望其他的媒介去帮我们做一些任何事。 好多谢你林生多谢你。是我们有李生的电话添。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喂。 是请讲李生。 是两位你们好啊。是啊。 是啊。 我仔呢就刚刚就升中一重点就在在基津小学那里读的读 书。哦 ,ok。 咁啊即係因为我本身住喺祖耀村嘅咁啊即係有啲戒律社呢就即係啲朋友呢都话见到呢成地血啊即係呢即係佢即係 即係我哋住得好近㗎嘛，同我講話住到成地血啊咁樣。 係咪喺祖堯村係望到個操場？ 望到啊，望到啊，係啊係啊，即係都話即係都話叫老師咧報警啊，係啊。 哦啊、 但是他们又好像很害怕校长的，即 是不是小学那些、即是校长好像是大晒的嘛，在学校。 其实报警呢就 土皇帝的嘛。 是啊土皇帝的。报警呢校长都要同意的。是啊、但是个问题如果校长说喂不准报警啊，只是打电话去救伤队，你作为一个老师是不是都想下常识里面不是校长报警。 我想不理他这种情形，因为个小孩可能会死的，当时想法就是。是咁啊，李生，你有冇一啲其他嘅資料可以話俾我哋啲聽眾聽咧？即係你，因為你係呢間學校嘅同學嘅家長， 你識唔係係校友嚟嘅，佢仔升咗中一， 校友嚟嘅，啱啱升讀中一。咁但係隔日鄰舍咧都有啲小朋友咧，就即係讀緊五年班、六年班咁樣啊，話好大聲嘣一聲，跟住就出曬去望，即係個個都話報警報警，但係咧嗰啲老師咧。就撳住啲小學生都知道要報警喎，係啊， 係咯，咪常識咯。 好似好驚嘅喎，好驚嗰位王校長咁樣，唔好啊，未有，我哋唔可以咁做嘅，即係等上頭 指示 話事咁樣啊，指示咁樣啊，你白痴啦咁樣真係，喂，唉，真係我死啦，我個仔原來。是一咁白痴，我校讀咗咁多年嘅，原來。 其實頭先森哥講得啱，我諗唔係白痴，係好邪惡啊！有時可能因為要冚住某啲事，恐懼呢個校譽受損，即係唔係淨係傻咁簡單，唔係白痴咯，好邪， 動機 係好差咯。 係啊，係個邪惡嘅動機嚟嘅。 即係令人好氣憤添。 佢點可以即係講話有人暈倒㗎？即係。我隔離鄰舍嗰啲五六年班嗰啲話砰一聲好大聲啊，砰一聲啊， 一定㗎，高處跌落嚟一定係好大聲㗎。係 啊，跟住個個出，即係話之前就即係有啲煙啊嘛，話即係嗰個出邊有啲煙咧，即係嗰啲即係冇理咩事啊，即係出邊初頭話嗰朝咧就朝頭早出邊咧啲車咧有啲煙咁樣， 係有啲廢氣。 系啦，总之唔好理啦嗰啲，咁啊个个以为系嗰啲嘢就出晒去望，以为嗰架车咩事，咁唔系个嘣一声，有个女生跌咗落嚟，成地血咁样，啊，呢五六年班学生都话叫老师报警喎，但系老师个，但系全体老师都好似好惊嗰个校长咁样， 全部都唔喐，系咪？系咯， 系啊，系啊，因为好即系佢哋即系好啲校长即系。土皇帝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好畸形噶嘛，香港啲学校啲校长咧， 即 系 畸形啊咁， 就冇晒常识啦，搞到系咪？系咯。 而最惨系到咗我哋下一代嘛，李生你都讲得啱啊！哇，原来你个小朋友曾经喺呢间学校度读，都要好好咁 系啊！我觉得应该要追究添啊！即系我得闲，如果冇人跟进咧，我都要同啲同隔篱邻舍嗰啲家长一齐去嗰度，即系一定要和还嗰个死者一个公道，即系你唔好理佢。 追究件事咯， 即系佢你咁样跌落嚟，你唔理佢自己跳落嚟又好，咩情况都好啦，即系人哋话佢自杀，咁你都要救噶，系咪先？你冇理由。你冇又當有人暈倒㗎，係咪先？我覺得個校長應該要引咎辭職㗎，真係咧。 阿李生啊，你個仔個情緒有冇影響啊？ 佢又冇影響，因為佢睇唔到嘛。但係啲隔離鄰舍嗰啲小朋友咧，即係細我仔一兩年嗰啲小五生、小六生咧。个个都话报警，但系老师又揿住唔俾报。 明白，好，多谢你啊，李生。 嗰啲真系有影响啊，嗰啲真系情绪有影响啊。 或者你继续跟进啊，或者俾学校一啲嘅即系压力，等佢要真系调查清楚。 系啊，我觉得校长要引咎辞职先嘛，即系唔系公审佢啊，即系咧，真系要引咎辞职啊。 多谢晒你啊，我哋下一位系谭先生嘅，谭生你好，谭生。 系你好，森哥。 你好， 系森哥，系你好，同埋阿舒华。 系，请 讲啊！系啊，冇啊。其实我想讲两样嘢嘅。咁第一个就系中电嗰度咧，我觉得今次中电加价咧，其实即系佢咁样做呢样嘢咧，我估到咧政府一定会做一样嘢嘅，应该财政预算案嗰度，大家都估到应该。估唔到啊？应该电费补贴啊，一定会做啊，一定会。即系我觉得佢会咯，因为如果咁样嘅话，而家六百九咁样，佢要 派錢那些即係實會咯，我覺得佢。 其實譚生電費補貼，電費補貼咧，其實我係一向反對嘅。 我都反對 嘅。個原因好簡單， 直接送錢俾中電人講。 咪就係送錢俾中電人講燈咯，係咪啊？ 係咯， 係咯。 但我估到啦，如果咁樣加價法，即係嗌佢，即係根本就係嗌佢派錢啦，即係嗌佢。 即係你唔加電費，使咩補貼俾我哋啫？ 咪就係咯，係咯。 或者減電費使咩補貼俾我哋啫？係咪先？ 係啊，或者唔加啦，最起碼好似講得咁，就算佢唔加，咁我都唔使補貼啦，係咪先？另外咧，主要其實我係想講咧，頭先嗰個小朋友嗰個墮樓嗰度咧，嗰度其實我老實講，我係即係學校同一啲文職工作嘅。咁其實咧，我都見到個情況咧，其實唔係話可以賴曬所有老師嘅。就其實咧，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大家都如果追翻轉頭，其實咩原因而家啲學校咁怕校譽受損嘅？就因為問責啫嘛，因為教育改革嗰度，樣樣都要計分，樣嘢都要出 report， 都要寫文件咁樣，咁所以咪要樣嘢有啲咩事發生咗，就又要寫 report 又要成，咁咪唔做咯。 都唔係喎，人命關天咧，我話知你寫咩 report 啦。 人命佢都要咁樣冚住嘅話，咁就有問題咯。係 啊， 係太過離譜咯，因為做埋呢樣嘢，直情係話，因為話俾人聽係咩？唔係跌落嚟係咩？ 係暈咗， 係啊，冚咗，冚住佢，諗住 地血啊，暈到。 因為我聽聞咧話嗰個校長咧本身咧關係唔喺學校嘅，發生事嗰人係不在場嘅，所以由個副校長代即係做咗個決定先，即係聽聞咋呢個，即係我唔方便講我即係呢樣點解我會知呢樣嘢啦？係啦，咁所以 冇問題㗎。你喺學校裏面嗰個編制就係咁啦，校長不在場，副校長就決定㗎啦。 係啦，咁即係其實根本佢哋一貫嘅做法就係用咗個咁樣嘅叫做所謂錯誤嘅做法啦。咁所以就出事咧，而家咁樣就變咗。 我而家咧就一路見到我哋嗰個視像嗰度咧，就登咗一幅相出嚟啦。就校長嘅背後係一個十字架嚟嘅。 係啊，搞學校啊嘛， 佢搞學校，基督教學校啦。 做唔做到呢樣嘢咧？ 我做唔到一個基督精神咧？我想知係咪啊？ 正如你哋個，正如大家，我都係自己有我知啦，即係做唔做到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咧， 係咯， 係咯，講真話咧，係啊，最緊要講真話呢樣嘢啦。 即係呢個基督精神啊嘛， 係啊， 呢個好重要。 講到呢樣嘢係咯， 多謝你啊， 多謝譚生。 即係大家諗下，即係你作為一間有宗教背景學校，根據呢個聖經嘅教導，第一你不能講大話，係嘛？你淨係話我。依足既定程序做，我认为他是讲大话。既定程序不是叫你违反常识的。既定程序是一定是紧急情况底下是用最紧急的方法去处理，尤其是性命的问题的。 绝对是。是 我为什么说他是没有讲真话呢？就因为他是想维护的校誉，想他这学校有人死，有人伤，死是冚不到的。伤咧就吓，希望系上唔到个 A 1头条咁样，咁所以咧就用呢个方法。 同埋心哥，我觉得咧，其实最心痛嘅就系一个好年轻嘅生命啦，吓，即系我哋不能够不怀疑咧。实际上，如果系当然啦，高处跌落嚟或者系自杀救翻嘅可能性唔大，但系不能不让人咁样谂咯。 尽力噶嘛要 系啦，即系点样都要救，咁所以真系觉得好心痛。我相信啲听众亦都系最心痛系呢件事啦。 陈生 系陈生你好啊， 两位好啊，咁我就有个见过嘅嘢，我就话声俾你听咧。 好啊， 教育署嗰个指引咧就话啲窗咧一米以上咧就唔使加窗花。咁你哋两位觉得一米以上唔加窗花会唔会死人咧？ 喺学校嗰度，但系一米 学校嘅设计啊， 系咁嘅咩？哦， 系啊， 而家都系咁系嘛？ 系，咁你话啦，你系一米屋企都要加窗花啦。 梗系要。 嗰啲学校唔加窗花，你话会唔会有事发生？ 但系喺我印象里边，我去过我啲小朋友啲学校系有窗花噶喎。 咁佢嘅本身嗰啲窗可能就唔够一米啦。 哦。 即系嗰个高度啊，即系嗰个由地上度上嚟啊。 地上度上嚟，哦。啊 ，OK， 咁所以你变咗嚟讲，你 不过学校好多难 度。如果用咁嘅設計咧，咁即係簡單啲講，啲欄杆都係用咁嘅設計啦，一米以上，即係一米以高過一米，咁你即係唔使加嘢啦。咁呢個係一個人之常情。你屋企如果你屋企一米嘅即係欄杆，你唔加窗花就肯定死人㗎啦。 係啊，好危險㗎嘛。 嗱，呢個就設計上一個失誤。 咁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前咧就做惩教署嘅。 OK， 嗯， 咁你话啦，如果喺个监狱里边有人喺走廊各样嘢跌过一次落嚟死人，唔死都好啦。 嗯， 我可以夠胆讲，第日全部都会加晒枪花，加晒啲网嗰啲嘢，唔会有第二次发生嘅。 绝对系。 香港死咗咁多个学生跳落嚟，点解好似冇人去理呢样嘢咧？设计上嘅问题。 我哋要了解一下先，系咪真系冇枪花嘅咧？我要了解一下呢。 系啊，总之咧，佢个设计就系话一米度上嚟，如果高过一米咧，即系一米零几咧。咁你就可以唔需要加 三尺嘅就一米，其实 好矮 嘅啫，好矮嘅啫。 系啊，所以我觉得就系呢、這个，你就算你睇一睇啊，而家啲学校啲设计咧，你可以感觉到，我都系望一望嗰、那个。 好危险喎、啊，咁样。 你自己可以睇睇嗰啲楼梯、走廊嗰啲咁嘅设计，你觉得大人行都惊啦。 系啊，系啊。 你自己可以去亲自去睇睇啲学校嗰啲设计，根本就有问题。 嗯。 根本好簡單，今次發生事，即係唔理係邊一個錯與對都好啦，我可以夠膽講，唔會好耐又有第二單嘅，因為你咁嘅設計出咗問題。 我聽你講即係覺得好淒涼咁樣，咁嘅話就真係好大件事。 你哋可以去睇睇個設計，即係好簡單，你嘅源頭有問題，梗係後邊啲嘢都會發生問題啦。即係等於啲雞，你都唔去理啲雞，啲雞入咗嚟梗係有事噶啦。 係啊，你講得啱啊，係啊。 是吧，应该他就说要堵塞这个漏洞，有什么可能一米以上的栏杆就不用加网，不用加高，不用做些安全措施呢？ 嗯， 你起码就算你不加，你都要下面看看有没有网啊或者啊做一些保安的措施，起码就说有意外落到来都不会那么硬啊。 没错，好。多謝你啊，陳生，你提呢個資料，我 check check 先，我要求。我自己印象裏邊 引起我一個回憶啊，就係有一啲舊式嘅公屋或者係居屋嘅設計咧，佢嗰個走廊位嗰度咧係冇欄杆嘅，咁就有啲成20幾、30層高啊，甚至更高嘅，咁就發生咗幾單咧，就喺嗰啲位嗰度咧， 小朋友玩啦， 小朋友擒出去啦。又或者是真的有人蓄意結束自己的生命啦，樣就我記得是很多年前十幾年前即發生了一兩單這些之後，這個血的教訓房屋處都馬上去將那裡全部整齊欄杆、去到封到去頂那裡、等你爬高都沒辦法出到去 跳下去或者意外墮樓。現在我們看到這幅照片、即停在那裡了、就是這間就是基真、咁咧就你發覺到佢嘅欄杆，我睇唔到佢窗啦。個窗如果我哋 show 埋啲啦，我睇見佢學校嗰個招牌上面嘅欄杆咧係有好大嘅空位嘅。咁究竟嗰個有幾高咧？ 同埋爬到上去咁啊，好似嗬。 嗰欄杆有幾高我唔知。 嗯。 嚇！而家就冇辦法，即係咁遠係度唔到嘅。佢嘅窗係唔係冇窗花咧？阿思華，你就 我睇到就好似冇窗花，即係喺學校咁校名上面嗰度，好似係即係空。 嗱，校名嗰度就空啦。我話係課室嗰啲位置， 課室嗰度都睇唔到， 係嘛？ 睇得唔清楚， 睇得唔清楚嘅冇窗花嚇。咁我就希望可以了解多啲啦，然後先至落呢個結論啦。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呢個又係一個一大漏洞嚟嘅。咁當然你冇辦法。话喂学校咁要好似惩教处咁搞咁严密嘅保安咧，咁就真系唔知啦吓。咁、但系学校就系学校，咁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嗰啲事嘅话，系咪都需要即系以策万全咧？咁呢个就系好重要。咁但系我觉得点都好啦，最重要嘅就系学校由边个去管理，管理者有冇呢个意识，防止意外发生呢、這个固然系一个问题。防止人自殺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是發生了這些事，發生了這些這樣的意外，你怎樣去處理？是不是講真話？是不是行公義？是不是好憐憫？這個才是關鍵。 正如我剛才所說，其實如果作為一個老師、校長或者任何一些公職的人士，而面對小朋友，如果你當他是你自己的子女或者子侄的話，你的處理方法就非常直接的，真的不用考慮那麼多東西，其實已經 第一時間要救， 是沒錯， 是吧？不要想校誉啊什么啊，有很大件事啊，有什么人来啊，记者会不会到场，不是想这件事，救回条命。 嗯。 这个最重要，我想那个校长会很内疚，那个副校长会很内疚。如果在这件事上面。是吧？ 是。 OK， 时间差不多了，听天再见，拜拜。 拜拜。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